0.784， 加元1.257， 新西兰元0.698，人民币6.622，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99美元，卖出1283.3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晚上八点，强台风兰恩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游泳人士应该尽量使用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的泳滩游水，当挂在鲨鱼旗和红旗的时候就千万不要落水。游泳人士也应该避免在刚刚天光、黄昏、晚间没有救生员当值或者海水混浊的时候游泳，如果身上有伤口或者流血就更加不适宜游水了。在沙滩上面要经常依照救生员和警察的指示。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这种的状态是我们很多人用毕生的岁月来去追求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幸福呢？雨过天晴的时候，吃到你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还是想起那个人的时候呢？有钱人不一定比穷人生活得更自在，生得美丽的人亦都不一定比生得平凡的人更快乐。幸福并非是因个人条件而形成的固定状态，幸福其实是一种流动的感觉，而且总是在瞬间发生，忽然而来。而最重要的就是，只要你觉得幸福，你就真的能够得到幸福。所以用心去感受

风飘近，像串起心中一切疑问，相约到此今已是过时，雨中只好一等再等，每晚共对似是多么近，但仿佛他的心不爱安分，失约解释不愿再问，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 音乐情人郑子成。 受着慰问，眼神总不许我移近，仿佛看到与你这段情不可能，再一心一意的去等，再与你过一生，过去我亦曾一再地着泪笑问，热情消失可会遗憾，你总爱讲哪有这事情不可能，到底今天已经发生，情与恨原似一，想当初心慌时驾着云，不受被困，狂傲提步，豪情独抱，从来没半句不可能，笑这天这份情，却换来心头烙印，流尽情泪仍然没法回头，让你我心再近，上人重复也寂寞地安分，仿似不必追索疑问，也许碰到许多许多次不可能，却应否不再追再等，徒然埋藏缘分，想当初心慌时驾着云，不受被困，狂傲提步，豪情独抱，从来没半句不可能，笑这天这份情，却换来心头烙印，流尽情泪仍然没法回头，让你我心再近， 行尽，为留下我和残酷答案，不可能。笑我苦笑独行，要淡忘心头热吻，再不去想如何下去，如何让你我。 王杰生日的晚上，我们分别听了他三首歌，节目开首的酒醉酒醒，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可能刚才听过的是他另一首不可能。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王杰凭着他的音乐令到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借住佢富于故事嘅背后，借住佢沧桑嘅歌声，短时间之内征服咗香港嘅乐迷。当年王杰旋风席卷香港，继八八年嘅可能成为王杰第一首嘅粤语 number one 之后，八九年佢一张嘅大碟叫做《谁明浪子心》，里边呢一首嘅点题作品，亦都成为王杰音乐生涯里边第一首嘅三台冠军。 可以笑的话不回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偏偏我永没有遇上，问我一生中人的风霜怎么结束。可以爱的话不退缩，可相知的心哪怕追逐，可惜每次遇上意外，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实在没种爱，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你的痴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局。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持续，我却哪管千山走遍，亦要设法去捕捉。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及对于香港嘅全面管治权，并非要特别向香港放话同埋加紧控制。全面管治权同高度自治并冇矛盾。梁爱诗话，基本法第十二条提及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就是全部是中央管治。基本法第二条就说明，人大常委会给予香港行政、立法和司法权，这两条都说明中央全面管治，授权给特区行使高度自治，所以全面管治权不是新事物。一架私家车在油麻地先后撞到六个人和两架车，司机弃车逃去，六名伤者已经出院。私家车在上午11点几先在弥敦道近文明里冲红灯撞到三个人，跟住在不准左转的窝打老道口转左，撞向一架小巴和另外三个人，之后再撞到一架巴士，在果栏对开停低，司机逃走。警方话，在逃的男子大约30岁，身高 1.8 米，着黑色的 T 恤、蓝色牛仔裤、戴鸭嘴帽。私家车曾经涉及刑毁案，并没有展示行车证，不是失车。登记的车主是一名女子，暂时未取得联络。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认为公共交通费补贴计划需要改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会继续聆听意见，目标是未来三个月内提出最后方案，并且申请拨款。另外，当局话政府从来没有限制网约车的安排，如果某一间公司不想依照香港法律，除非修改本港法例，否则都需要依法行事。美国两位前总统乔治布殊和奥巴马在不同的场合不约而同谈及对美国社会分化加剧的关注，两人并没有点名，但分析认为显然是针对现任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在两个州出席民主党竞选集会时，批评有人将不同意见者妖魔化，呼吁国民拒绝政治恐惧和分化。乔治布殊就在纽约说，现时将民众分化的力量比起结合的力量大得多，将民族主义扭曲成排外主义，亦都忘记了新移民为国家带来动力。财经消息，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540点，升了17点，道琼斯指数报23228点，升了6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632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69点，升了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04， 日元 113.42， 瑞士法郎 0.983， 澳元 0.783， 加元 1.259， 新西兰元 0.697，人民币 6.623， 英镑对美元 1.317， 欧元对美元 1.17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81.73 美元，卖出 1281.7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系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音乐情人，我系郑子诚。今日除咗有我对王杰嘅一番说话同埋播佢嘅歌之外，仲有一班杰迷都有啲说话想同佢讲。杰哥，今日10月20日是你的生日，首先要祝你生日快乐。2017年是对你和杰迷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因为12月19日是你出道30年的大日子。这30年的岁月，你的歌曲影响了几代人，从50后到90后，甚至而家亦都会有新嘅00后歌迷，只系因为你系用生命嚟到演绎唱作歌手，所以你嘅歌系永不过气，而且历久常新。虽然你已经定居北京数年，亦都好少翻嚟香港，不过我哋仍然系每日都关注你嘅动向。甚至不惜坐几个钟头飞机去睇你嘅演唱会，只因为呢啲能够见到你同埋听到你歌声嘅机会，对我哋嚟讲都系极其珍贵。期待你好快可以翻到嚟香港举行歌友会同埋演唱会，香港嘅杰迷真系已经等咗好耐啦。借住你嘅生日，就让我哋许下少少嘅愿望，请你一定要好好咁样保重身体，定时食有益嘅食物，亦都唔好将自己累坏，要多多休息。仲希望当你有空嘅时候，更新微博，上传近照，咁样大家就能够多啲知道你嘅近况。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杰哥，祝愿你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早日找到明白你的另一半，组织美满的家庭。最后感谢你30年来的歌曲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和心灵的安慰，即使再过30年，我们仍然是会不离不弃，默默地支持你，因为我哋对你嘅爱就好似系家人一样，永恒不变。署名：香港杰迷上。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没有人能够体谅我。那爱情到底是什么，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在我心头。多少年以后有人说，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它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哦，过了今天我将不再有，也许今生注定不能够有。眼看那爱情如此飘过，只有含泪让它走，它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守在风中。 少年以后，有人说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它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哦、过了今夜我将不再有，也许今生注定不能够有，眼看那爱情如此飘，消失在风中，只好每天守在风中，任啊风儿吹，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只好每天守在风中，任啊风儿吹，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 音乐情人郑子成。 刚听了王杰的《他的背后》和《流浪的心》。王杰的歌曾经成为我们生命走入沙漠时候的绿洲，但愿他能够一样感受到，当他偶有失意时，我们在香港的乐迷对他遥远的支持和鼓励。再一次生日快乐。 这常冷一脸我非迷踪，因时光一再无情，尽管你曾于笑面跌出泪水，爱浓于痴百般，无论那些际遇，回忆都会太远，恐发现话前言为背，情愿赔偿。你不需再讲什么，因曾彼此敬佩。Thank you.